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十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几人杰坐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啊，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 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的断案现场，我是千秋一世亘古不变的旁白。 这是什么动静？这是 偷偷摸摸、影影绰绰、鬼头鬼脑的两道人影吗？哎，那不是狄仁杰吗？拉着小乔往哪儿跑啊？这是。 乔妹啊，你为何把本迪迪拉到这里来啊？这永福轩的首饰，不搭上两三年的俸禄是绝对买不起的呀。 哎呀，迪迪，你怕什么呀？就是看看，又不让你真买。 啊，不是，所以今日前来永福轩，只是看看。 拉倒吧，上回小乔说不买不买吧，一听打折，那家伙直接能把人店给扛回去。还有那回，出门前咋说的？说打死不买，结果人家卖家说啥？清仓。哎呀妈呀，你忘了呢，咱那回咋回府的？本来是坐马车去，回去连步行都费劲，就为了给小乔买买买，鞋都拿当铺当钱去了。 哎呀，这人生要是没有买买买，得少多少乐趣啊。再说了，我跟迪迪逛街，我又没让你来， 那我不得保护大人呢？ 我妹妹就是买点东西怎么了？这也是为市场经济繁荣做贡献，大人你说是不是？ 是，大乔说的对。 哎呀，所以说啊，血浓于水呀、啊！啊，我决定了，这次啊，我不但要给我自己买，我还要给我姐姐买。迪迪，你说对不对啊？ 对，对，乔妹说的对。 哎，差点忘了，大人，咱衣服还没收呢，我赶紧回收衣服去，不然又得让大乔洗一遍。你说是不是，大乔？ 我没洗衣服呀， 衣服不是都是你洗的吗？ 哎呀，冯啊，上个月乔妹买，本官的鞋还在当铺没赎回来呢，那可是全汉阳县限量版官靴呀，你这次万万不能丢下本官自己走啊。 大人，你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我李元芳为了保护大人多少次身陷险境毫无怨言，你怎么能说我会丢下你 啊？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 疯了，是本官错怪你。 我不丢下你走，我还能背着你走啊？你走谁不抢？再说万一有个啥案子，你也能顺便给破了。这么大珠宝店啊，没有贼偷也有贼惦记啊，是吧？ 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只见一人鬼鬼祟祟地回头看了一眼元芳，低下头迅速离开了永福轩。这人前脚刚踏出店门，就听见店小二慌慌张张开始大喊： 抓贼啊，抓贼啊，快抓贼啊！ 贼在哪儿？哪有贼？李元芳，你先保护我妹妹。 忙乱间，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内屋走了出来，手持羽毛扇，腰系玉猪龙，举止优雅，风度翩翩。 原来是狄大人，在下永福轩掌柜阿勇，这项有礼了。 哦，可是永福轩大公子阿勇啊？ 正是在下，不知狄大人到访，有失远迎。 哎呀，原来是狄大人呐、啊！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。 店小二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案情重大，大乔啊，你先带小乔离开，案发现场太过危险了，你们不宜留在此处太久，非战斗人员速速撤退， 快走。这危险、 我还没把他们家店包圆呢，你让他们小乔人，你放开我。 小乔被大乔带离了现场，掌柜阿勇随即清退了顾客，关门闭窗诉说案情，以防隔墙有耳。 大人，这不是本店第一次失窃了。 本官有所耳闻，三月前永福轩遭窃，当下彻查十几人未有发现，两月前又遭窃，彻查二十几人依然未有发现，上月接连失窃两次仍然未有任何发现，再加上今天这一起。 大人，你怎么知道这掌柜的没让我们报官呢？ 这丢东西还不让报官？大人，这不对劲儿啊。 此案另有隐情，永福轩大掌柜身体抱恙，但一直犹豫不决，不知该将这家业传给大公子呢还是二公子呢。三月前终于决定要传给大公子，不料从大公子阿勇接任永福轩掌柜以来就接连失窃。 不错，接连失窃，可永福轩失窃后在下并未报官，大人是如何得知啊？ 永福轩接连失窃，大掌柜怎会不知呢？大掌柜前些日子去了汉阳府，本官今日暗访永福轩，就是为了查清永福轩失窃的真相啊。 原来大人你今天是暗访啊？你嘴太严了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不过昨儿那老头就是永福轩大掌柜的，我早知道我跟他要个优惠券了。 优惠券本官已经索要了，但是大掌柜他不给。 永福轩只有超级会员才给优惠券的，我们大掌柜的是个讲原则的人，说一不二，永福轩只给超级会员发优惠券，说破天也不能给你，这就是原则和底线。 太丢人了，大人破完案咱赶紧走吧。 小二啊，且将失窃经过通通告诉本官。 综合这几次失窃的情况来看，我已经初步锁定谁是幕后黑手。 什么？ 每次丢东西，那个卖麦芽糖的小贩都会来，他每次来都不买东西，但是会不停地让我给他拿视频看，看了又不买，每当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就会离开，然后我就发现一些小首饰不见了。 都是一些什么首饰呢？ 什么小珍珠、小戒指、小耳坠，都是些很小的首饰。我们永福轩的首饰都是分门别类的放在大首饰盒里，但是每次丢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首饰，大块的翡翠啊和夜明珠从来都没有丢过。自从我发现那个卖糖的有问题， 我就盯上了他。上个月他又来了，果不其然又丢东西了。这次啊，丢了个小吊坠，我马上关上店门，把他揪到大掌柜那儿，抓现行，还怕他跑了？我们永福轩可是有原则的商家，你没给钱就想从我们永福轩拿东西，休想！就跟优惠券一样，不是超级会员绝对不给你优惠券。 哎，且慢，抓了盗贼不送官府，反而自己审问，你们这可是私设公堂罪啊！ 哎呀，大人，你看你什么私设公堂？哎，这是几张优惠券，早就给你备好了。 说话间，店小二已把优惠券交付元芳手中。就在此时，狄仁杰突然发现掌柜阿勇神色慌张，眼神飘忽不定，似乎在隐瞒着什么。 掌柜的，这私设公堂之罪…… 误会，大人都是误会。我们大掌柜的可是把卖糖的恭恭敬敬地请到了府上，然后啊，还请他洗了个澡。他去洗澡的时候，嘴里还吃着麦芽糖，那得意的模样可把人能气死。 大掌柜，这可是以洗澡之名行搜身之实啊。 不错，家父行走珠宝行几十年，明察秋毫，过目不忘。可那天把那个贼人脱了个精光，还是没找到赃物。 可不是嘛，那卖糖的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翻得干干净净，可就是找不到赃物啊。你说这气不气人？这卖糖的刚才就在现场，可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大掌柜可是把他脱了个精光都找不到东西啊，我只能等他走了再喊抓贼。哎，就当过过嘴瘾吧。 锁定了嫌疑人却找不到证据，狄仁杰一时陷入了沉思。他一边在店里走动，一边扫视着店内的珠宝，琳琅满目，花样繁多，店内人多眼杂，既能偷东西又能掩人耳目。联想到掌柜阿勇的反常表现，莫非这贼人有同伙？ 你方才说那卖糖的嘴里含着一块糖？ 不是含，大人，是嚼。 店小二说罢，狄仁杰猛然想起几日前大乔和小乔曾经买过麦芽糖。 哎呦，呀，我的牙，呀，呀，我昨天刚镶的那波斯烤瓷牙，吃了颗糖就给粘掉了。 谁让你吃麦芽糖啊？ 哎呀，不是说是西域传过来，我就图个新鲜嘛，谁知道就能把我的这牙给粘掉。 每次失窃，那卖糖的必来，失窃之后那卖糖的还会来，搜身又找不到赃物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有同伙。可如果掌柜的是同伙，他是如何转移赃物的呢？难道这赃物还在店内？ 只见狄仁杰疾步走向柜台，趴在柜台上仔细看着珠宝首饰。他的手先在柜台上停留片刻，紧接着自然垂下，手指顺着柜台凹陷处游走。 小二啊，麻烦你站在柜台内。 店小二不明所以地走到柜台内，突然店小二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大喊起来： 就是这样，大人，那卖糖的就是这样趴在柜台上的。 说话间，狄仁杰的手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，他将此物使劲拽下，拿在眼前仔细端详起来。 大人，这是？ 此物乃是西域传入中原的麦芽糖。方啊，你可还记得大乔小乔吃麦芽糖时候的情景啊？ 啊，就是烤瓷牙给拧掉那回呗。 哎，不错，卖糖的小贩嘴里吃的糖正是麦芽糖，他是趁店小二不注意将首饰塞进嘴里，而后假装看首饰，再把包在麦芽糖里面的首饰从嘴中吐出，顺手粘在这柜台外面的凹陷之处。所以啊，你们再怎么搜身也是找不到赃物的。 说罢，狄仁杰命元芳割开麦芽糖，只见这糖里包着一枚小吊坠， 店小二看了片刻，确认这正是今日丢失的吊坠。 怪不得每次都偷小东西，感情是藏嘴里了。 藏到嘴里只是第一步，还得有同伙接应，才能把这珠宝给带走啊。 狄仁杰一边说一边观察阿勇的神色，只见阿勇面如土色，不停擦汗。 阿勇掌柜，本官看你似乎是知道这窃贼的同伙是谁呀、啊？ 大人，是我。 什么？ 我和店小二早已私定终身。为了店小二，我宁愿放弃永福轩的继承权，可家父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更不同意我放弃永福轩的继承权。而且家父还执意将永福轩交给我打理，家父说只要永福轩能保证年进账80000两黄金，就同意我和小二的婚事。 80000两？ 嗯，家父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拆散我们。于是我就想带着小二私奔，可是这钱财一分一毫差错都逃不出家父的眼睛，我只好找了个盗贼，让他在永福轩偷东西，5/5，等攒够了钱，我就带小二离开。 阿勇啊，大掌柜看中你的生意头脑，想把永福轩交付给你。永福轩接连出现偷盗事件之后，大掌柜见你未曾报官，心生疑虑，便暗中寻求本官的帮助。谁成想你竟然是监守自盗啊。 什么？阿勇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 二位也不要太自责了，其实大掌柜已经同意二位的婚事，只不过想看一看阿勇是否真的肯为店小二放弃一切。事已至此，案子已破，方啊，速将那盗贼捉拿归案，核查赃物。 话音未落，元芳已出发去抓人。此刻在永福轩暗处，有人却偷偷飞鸽传书给这盗贼报信儿。等元芳抓人之时，才发现此人早已逃脱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刘珂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童年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我来教一教，看看哪个敢不吃。不吃打成二傻子、啊嗯、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。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